合反登陆作战演练，动员包括海陆空军等8000名的官兵和1100件装备参与。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大致是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持续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而且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38点，跌442点，总成交金额16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0点，跌1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96点，跌737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中芯国际29.95，跌8.6；腾讯控股518.5，跌24.5。阿里巴巴234.2，跌9.2；美团点评186元，跌14.6；小米集团15.32，跌1.04；吉利汽车15.72，跌1.98；中国平安84.9，跌1.65；港交所338.6，跌18元；华夏汇森351.22，跌2.7。华虹半导体27.65，跌6.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9.728，瑞士法郎8.268，澳元5.423，加元5.74，新西兰元5.085，欧元8.8444。每百元对港元7.2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23。日经平均指数报22770点，跌175点。港金现价报1671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93美元，卖出1807.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对开慢线的交通意外啦，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咧一带都再系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咧排到去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咁就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红磡警署。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将军澳道下行落翻去观塘道啦，近住观塘警署一段都系车多。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少少车多。最后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虎山道上山方向有爆水管，近住平定道啦，慢线仍然封闭。虎山道上山方向近住平定道啦，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是 Lacey Lion。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Sunny day, so don't young. 着油亮的光环，雪破就逝去还，白夜让风吹走满身忧患，天边看雨花，随意嘲笑着世间太冷，无奈我不对你膜拜，无奈我早与你就是这正高的姿态，永不沾污衣败，早早想烧死又大，原谅我不对你膜拜，其实我早决意越界，明日地上越望越坏，我重重的丑态一刻崩解到无坏。 嚟到下昼嘅3:13，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先为你嘅有呢首新嘅派台作品，嚟自 Sharona 吴嘉熙，今日有余香凝新歌《天地分裂》。我哋身处呢一个世界咧，成日都系一个二元分化嘅世界嚟嘅，充满咗好多唔同嘅对立面啦、黑白啊、光暗啊、对错等等。跟住呢首歌系两个极端嘅桥梁。 光为何又照地堂，宁愿在公园躲藏，不想喝汤，任由目光留在漫画一角，为何望母亲一眼就如花流淌，孩童只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体恤对方，大门外有蟋蟀，回响却如同幻觉，

再次意欲境外，初次回头已过，跌碰从来也可，请坚守所信，拒绝淡忘。过去回头已过，错了从来也可。守所信，拒绝淡忘。过去回头已过，错了从来也可。 嚟自 Blaster 有呢首新嘅派台作品，之前就比较一啲轻松嘅曲风比较多啲啦，嚟到今次咧就认真少少，希望俾到少少嘅力量你挨过面前嘅一啲日子。点解会有呢啲振奋嘅歌呢？正正就系因为可能你呢个时候充满住嘅系无力感。 是声摧毁一些爱侣，像快乐难追。天黑沉重地进睡，风景时代或建筑，瞬间给光阴压碎，无法不碎。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限的光，不再望这一刻有什么，曾力竭才想放，曾面对才想去躲，好想我能从头活过。我们能出走，走心的向往，然后抛低过去，来默许所有记忆。 出走，偏偏很沮丧，回眸天空。 来自冯允谦，非常之中意呢份嘅歌词，嚟自黄乐仪。可能你都会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就系、是、由得走嘅话， 终于承受着壮举，偏偏好想撤退。 你会唔会走啊？ 就算粉碎。 来自冯允谦，《地球来的人》。新换钟之前咧，都系有少少末日嘅感觉，同样都系踏上机舱嘅一首歌。头先首歌就想回头望多一眼，呢一首歌可能比较想专注面前嘅风景多啲。 除了会痛，一切都未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现实，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再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也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散开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受离谱。绝望里乐观，亦是个情操，东歪西倒，但至少牵手偕老，沿途再修理着熄了的曙光。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是你心安。的天真鲁莽，若被推倒可再装，巨象的手不怕肮脏。贴着胶纸都尽望，像是补丁都发光，结局再破烂。 如果你身边都有一个咁样嘅人，你会选择同佢一齐离开啊，定系一齐留低咧？可能有 D A 将呢首上一首嘅派台嘅作品嚟噶啦，《银河修理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消息话，本港今日新增约50宗新型肺炎确诊同初步确诊个案。据了解， 伊利沙伯医院，一名非紧急救护服务的员工初步确诊，他有份负责控制室的工作，但不包括运送病人。社会福利处表示，社会福利处津助机构兴趣班导师补助金计划的申请截止日期会延至7月31日，以协助因各种原因未能够如期递交申请的合资格人士。计划是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的项目，目的是为社署津助机构辖下的津助福利服务单位因疫情暂停服务，令导师损失收入而提供补助金，舒缓疫情为他们带来的影响。计划为在今年2月至8月期间受聘或曾经协议受聘在社署津助机构营办的津助福利服务单位的合资格导师，提供一次过7500元的补助金。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早前同几名在去年7月21日元朗一带受伤的市民入禀控告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林卓廷说，再多一名当晚在基地遇袭的市民苏先生申请加入诉讼。他说诉讼已进入关键阶段，苏先生是一名十分重要的证人，高等法院为7月21日举行聆讯，决定苏先生是否能够加入诉讼，如果成功就共有9位伤者共同入禀。林卓廷质疑警方当日由头到尾都目击过程，但就零部署。有份协调民主派初选的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家贤宣布退出参与本届立法会选举的协调工作。赵家贤在社交网站表示，初选的最终结果已经公布，他的协作角色已经完成，慎重考虑各方意见之后，为了对身边人士、民主动力执委会和所属的组织等负责，他决定退出协调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持续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87点，跌496点，总成交金额174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0点，跌1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96点，跌73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芯国际28.5元，跌9.85元；腾讯控股514.5元，跌28.5元；阿里巴巴232.8元，跌10.6元；美团点评184.3元，跌16.2元；小米集团15.24元，跌1.12元；吉利汽车15.8元，跌1.9元；港交所339.4元，跌17.4元；中国平安85元，跌1.5元；华夏沪深351.2元，跌2.72元；斯摩尔国际30.6元，跌4.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7，瑞士法郎0.945，加元1.352，人民币7，英镑对美元1.255。欧元对美元1.14，欧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日经平均指数报22770点，跌175点。港金现价报1671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12美元，卖出1807.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康庄道去观塘方向，即是红隧的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快线有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快线受阻，龙尾去到红隧的管道入面。

都系 Serenity 嘅纯阳童，填词 Serenity， 编曲阳童，上榜四个星期回落三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 Serenity， 网络安全隐患。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小朋友洗手嗰阵，记得要赞赏下佢哋。仲可以趁机会考下佢哋有冇正確做出洗手七式，一齐培养良好嘅卫生习惯，击退病菌病毒。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 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现场呢位嘉宾咧，我记得第一次见佢嘅时候咧，佢系有少少系文青啊、斯文啊等等咁样嘅。咁然之后喺差唔多近一年之后再见到佢嘅时候，好似无论音乐嘅风格啦，同埋佢为人嘅 look 咧，都有啲唔同咗啦。我哋今日嘉宾系黄千婷啊 ，Hello， 第一次上嚟啊， 系啊，你好啊。上一次我见你嘅时候，你真系系成个感觉系几唔同嘅。 而家都系恤衫， 斯文睇嚟咁啊，之前 系啊，系啊， 但而家系 yo hey yo 底，有啲 groove。你 feel 到 系啦， 其实我一路都系咁样嘅，即系我成日都变嘅，即系无论系个人嘅风格上或者音乐上，我都中意听好多嘢嘅。咁可能以前系因为即系自己以前弹琴弹吉他多啦，咁可能以前所谓耐啲，即系六七年前嘅时候系即系比较兴系文青风啊嘛，咁同埋以前有公司，咁所以好多嘢就未必系真系可以做到自己 系。 咁可能公司都會有一啲特定嘅路線想你行，咁但係而家叫自己開 label， 咁就可以開心啲咯，做翻自己。 OK， 喂，但可唔可以介紹少少你多啲講啲 background 啊？例如係你幾時開始正式做自己嘅歌啊等等嘅事啊？ 其實我以前就讀music and media 啦，咁我12年嘅時候就畢業啦，咁其實就開始咗嗰陣已經有唱下商場啊，有幫一啲電視台做樂手啊，咁樣各樣嘢，咁真係叫正式出道就係2016年咯，咁嗰陣就第一次出歌啦，係啦，咁但係就去到2018年嘅時候，嗰陣公司就有啲即係可能財政上嘅問題就執咗粒。 系 啦，咁我就於是嗰段時間好唔開心嘅，因為嗰陣係臨出歌之前即係早曬嘅，咁所有嘢都即係冇曬咯，即係 call off 曬。咁去到舊年就自己開公司咯。 係，因為我認識佢對上一次嘅派台歌已經係《成長的美麗與安守》呢一首歌㗎啦。 係啊， 係啦。咁但係嚟到2020年咧，你就有一首係新嘅派台嘅作品啦。咁啊 featuring 嘅咧有秦興文嘅，叫做《人類滅絕人》。係。咁但係今次咧就係成個感覺同頭先我哋提嗰首啦，《成長的美麗與安守》咧係幾唔同嘅嘢嚟嘅。 係啊，幾唔同嘅，因為以前可能係多啲 balance。即係 ballad 嘅歌啦，但其實我自己一向都好中意聽一啲 R&B 啊、hip hop 啊或者電子嘅嘢。咁去到今次呢首歌咧，其實因為年頭嘅時候，即係我又係同 Kenny 啦，佢因為佢搞 Grey Tone 其實有好多嘅諗法，咁佢話不如你試下啦，覺得幾啱你喎，我自己又中意聽又中意玩，咁我就真係試下寫咯。 因為編曲都係你自己做，所以其實都係自己去自學編曲 嘅。係嘅，因為我其實完全未試過編電子嘅嘢嘅，咁好彩嘅係我身邊好多朋友玩，咁我就好可以問下佢哋意見，譬如 Jimmy 啊。都其實全部都係以前啲師兄嚟嘅，係啊，即係我哋全部都係一齊嗰陣讀 讀DI 嘅 music and media 嘅， 係 係啦。咁呢首歌就係、是、其實好有趣嘅係嗰陣 Kenny 喺歐洲被困咗，翻唔到香港。咁我係同佢係有一晚，即係佢好悶，咁我哋 FaceTime， 咁我哋就一齊寫咯。跟住一齊寫嘅時候，因為我整咗少少 beat， 咁我就 send 俾佢聽下。咁佢話：又有 feel 喎。咁我哋就一路 FaceTime， 一路大家一齊即係溝通下。咁然之後就叫做寫咗，跟住再慢慢執啦。當然之後好多編曲上嘅，亦都我揾咗又係另一位師兄，就叫 Gordon， 今次都幫我一齊監製呢首歌嘅。其實我本身寫上去嘅 melody 咧，都係好 ballad 嘅。未試過寫啲咁密嘅嘢。咁我就 send 俾 Kenny 聽，佢話：呢啲位可以點樣？呢啲可以點樣改？咁佢又俾我，即係又幫我改一啲啊。咁所以出嚟嘅感覺，第一次，原來係我終於知道嗰個竅門喺邊度啦。 即係起碼喺中間，即係疫情期間， 新技能啊， 都係啦，有啲成就解鎖啊，呢一樣嘢都叫做 第一次試 啊。 分裂，尋求分別，靈魂如果交接，人和人多一劫，曾祈求可否生生不息永續命，見處可否發號令叫世界剎那停，也許信等等太平時辰來到，世界快要給毀滅。逐渐每日逐渐的分裂，临别仍在沉万年日内新一页，无谓前进，如日头消失从天。我躲进漆黑之中的漩涡，你尚有半秒再次靠近我，说了再见，你要好。 譬如嗰陣時嗱，同阿 Kenny 即係只要隔住個 FaceTime 啦，一齊寫一首歌出嚟啦。咁嗰陣時你哋有冇一個 concept？ 哇，寫咗首歌啦，咁然之後好啦，咁我哋做一個咩歌詞咧？甚至乎你有權可以諗下，咁我哋做廣東歌啊、英文歌啊、華語歌啊，好多唔同嘅選擇咁啊。其實 一定係我嗰陣個諗法，我哋都係一定係做廣東歌，因為特別係其實喺香港廣東歌嚟講係。 即係而家開始多啦，而家開始多呢一類型嘅 music， 無論係 indie 啊，或者 even 係主流，都開始有嘅主流嘅歌手。即係我成日都會想做一樣嘢，就係試廣東話嘅可能性。好多人可能話廣東話，因為佢可能發音嘅限制，可能音調嘅限制會限制咗某種方式。但我覺得其實我哋未試過，咁啊點先唔得咧？即係特別而家其實係一個我覺得音樂風格都係百花齊放嘅年代。咁當然喺做嘅時候，譬如填詞，今次我都係自己填詞啦。我會有啲體驗係，以前填因為冇試過咁密啊嘛。同埋今次嘅歌係比較平噶嘛，啲咩嗰啲。咁你知道廣東話又有九聲，咁點樣去 fit 每一個 note 咧？咁呢個係一個經驗咯。咁但係 so far 可能嗰陣有靈感。其實最初本身咧寫呢首歌嘅時候咧，我係想寫一樣嘢，就係我自己代入自己係動物。因為我覺得好多人都話啊，其實人類好似本身唔係喺地球上嘅一種，即係唔係進化出嚟嘅，因為人本身好似好多嘢都唔適合地球，譬如人嘅皮膚係唔受得太陽噶嘛，但其他動物係冇乜呢個問題噶嘛，或者人類成日都會有好多毛病，而 which 動物係冇噶嘛，咁我亦都好多人講緊環保問題啊，喺度可能人做好多比較自私啲嘅去破壞個地球嘅生態，咁我本身就係想假設我自己一個可能北極熊咁，咁我寫一啲關於啊，如果人類唔再喺地球嘅時候，我哋作為動物會有啲咩嘅感覺咧，就本身係想寫呢種嘢嘅，但係可能嗰陣因為我嗰陣四月寫咧，都成個月冇出街，咁嗰個世界末日感好重，因為嗰陣疫情又比較嚴重啦，可能之前又有好多天災人禍啊、山火啊嗰樣嘢，可能香港成個社會嘅感覺都唔太好啦，咁所以嗰個無力感好重咧，就突然寫寫下就變咗係一個即係世界末日感嘅題材咯。 OK， 但係去到幾時你諗下？咦，唔係喎，其實我除咗自己把聲之外，我可以邀請埋 Emily 一齊去到同你 jam featuring 喺呢首歌入邊。 其實呢個諗法咧好有趣嘅，因為我本身一路寫啦，本身 Emily 唱最後嗰四句咧係冇嘅，冇呢個 melody 添。咁我寫完之後，我硬係覺得，因為可能呢啲歌咧比較係即係 loop 或者 repetitive 多啲嘅歌，咁我會覺得啊，好似爭咗一陣 layer。咁我想有一把聲咧，係好似其實佢唔係存在喺呢個現實嘅，即係好似一個呼應咁喺最後做一個 conclusion 咁樣。咁所以我就揾咗啊，我又覺得一把女聲，因為我未試過同女聲所謂可能 featuring 合作，咁我就即刻諗 Emily， 因為之前我兩年前有個 show 又揾過佢做嘉賓啦，同埋我哋以前同學嚟嘅。 其實好多係同學嚟喎， 好龐大嗰個組織。 校友會可以自己搞一個係 concert 嗰個。 其實呢首歌好多都係以前啲同學啊，唔同階段嘅同學啦。係啊，咁所以就咁佢又聽完又正喎，咁就好快就一齊試嗰啲嘢啦。 OK， 但譬如因為其實近排都有好多唔同嘅呢啲嘅音樂作品啦，即係真係個末日感同無力感都係幾重嘅一啲嘅情緒喺中間嘅咁。咁但係譬如你自己做歌之餘，會唔會其實中間譬如可能近呢一年你經歷緊哇世界咁多唔同嘅大事發生緊，對於你自己嘅生活啊、思考啊，都有一啲嘅改變喺度啦，已經。 會有嘅，因為以前其實我去年做嗰首《成長的未來》預開時候已經有嘅，即係講緊一啲可能去到我啱啱大約30歲呢個年紀嘅時候，去睇翻以前嘅一啲嘢，覺得即係唔係叫老咗啦，但係人越大嘅時間好似越嚟越少，或者身邊開始有啲人離開，咁可能。呢啲感覺會亦都令到你想放更多時間，可能同屋企人相處，或者同一啲住喺外國嘅朋友啊，一啲親戚移咗民嘅親戚去同佢哋有多啲時間相處，因為你唔知即係唔知幾時世界末日噶嘛， 真唔知 係 過六月過六七個月到好似而家2020 年，係啊，對大家影響真係好大啊， 係等我，所以屋企人應該而家即係同你相處時間又會多咗啊，或者自己留俾自己嘅時間又會多， 係啊，會花多啲時間去同屋企人相處咯，或者 even 同屋企只狗相處啊，會想花多啲時間去做一啲即係有意思或者唔好令自己有遺憾嘅嘢咯。 OK， 咁嚟緊嗱，而家有呢一所謂人類滅絕日啦。咁嚟緊喺今年音樂上面嘅 planning， 如果問黃千庭嘅話，有啲咩計劃呢？ 其實今年我諗住 keep 住做多啲歌嘅，因為其實主要係舊年其實 一路都想 keep 住出嘅，但係香港可能社會有啲問題啊，咁面上嗰段時間都未必好適合去出歌。咁但係今年我覺得keep 住做咯，因為我覺得香港亦都需要多啲音樂，因為我覺得其實比以前咧，我哋小歌聽咗好多。咁我覺得即係盡自己音樂人嘅能力責任去做一啲歌咯，未必可能每一首都係主打，或者未必可能每一首喺個 production 上嘅製作費要去一個好龐大做到最靚。咁但我覺得最緊要係有個 meaning， 有個感覺。去等多啲人有共鸣咯。 OK， 所以其实系啊，即系譬如你见我哋通常电台咁，以前就喺电视台都系啦，即系通常系等可能唱片公司派歌咁。但其实而家你见到个世界都分得好阔噶啦，即系你可能喺你尤其是自己独立做音乐嘅时候，你可能啊，你随时 upload 上去你 YouTube 又好，你 social media 又好，摆上去唔同嘅串流平台都好啦。其实有好多唔同嘢你可以发掘去听嘅。而呢班音乐人咧，其实系 keep 住真系揾紧广东歌嘅新嘅方法 可能性 去到做咯。咁所以系。其實一個，我覺得係幾值得花時間去 explore 即係 even 你樂迷啊，可以花時間去 explore 下呢一班嘅音樂人嘅作品喺度聽下咁樣嘅。 冇錯。 咁今日認識就係其中一位啦，係啦，黃千婷。喂，咁期待你今年有多啲唔同嘅作品啦。咁、 啊、 你只可以 follow 佢 IG 啊，follow 佢嗰啲串流平台啲户口啊，諸如此類啦。 同埋，如果你好掛住去旅行咧，佢 YouTube 上面有啲片都係講去旅行嗰啲，可以去睇下。 係啦。喂，今日多謝曬黃千婷，謝謝你 ，thank you。 难过依然太多，不想明白我，偏藐视我。梦想太攰了，流星也攰到在屁窝。谁会依然期望，到我成长？诚恳太笨了，自己会笨到在唱歌。也许太青春的总会错，太唏嘘的做人哲学，竟向世界学说谎。成长很美丽，却哀愁，莫非只有寂寞？成长中拒绝过的有几多？难过依然太多，不想明白我。生太大了，奇迹伟大到在四方。谁会依然期望，到我成就一定点快乐。 更多樱花想绽放，更多天真从头再学，不怕世界在雪放。 而是政治压力。刘晓明又表示，中国一直将欧洲视作平等的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中国的发展为欧洲创造了机遇，而不是挑战，更加不是威胁。双方应该加强互信，通过合作实现双赢。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大致是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持续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7%，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79点，跌502点，总成交金额1,93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0点，跌1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96点，跌737点。部分每日港股造价：中芯国际28.8，跌9.65；腾讯控股512元，跌31元。阿里巴巴233元，跌10.4；美团点评184.6，跌16元；小米集团15.14，跌1.22；吉利汽车15.58，跌2.12；港交所336.4，跌20.2；中国平安85.2，跌1.35；华夏沪深351.4，跌2.52；斯摩尔国际30.55，跌4.45。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753，英磅9.739，瑞士法郎8.214，澳元5.426，加元5.74，新西蘭元5.089，歐元8.848。每百人對港元7.25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0.265。日經平均指數報22,770點，跌175點。港金現價報16,710元，跌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5.64美元，賣出1,806.6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之内的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啦，慢线解封。不过咧，仲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另外喺九龙嘅康庄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啦，交通意外都已经处理好噶啦。嗰带嘅交通咧就回复正常。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去香港嗰边啦，龙尾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啦，分别喺演艺学院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港岛的路面情况主要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慢车一点，龙尾排到去海丰园。而在九龙那边，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跟住伟乐街气站就比较车多挤塞的，龙尾在天后庙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住要保持正确姿势，安排小休，同埋要多做伸展运动。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大家系咪都觉得戴口罩好焗同埋好热？ 又唔能够同亲戚朋友一齐去食饭，觉得好闷呢。但系其实呢啲都系有实际嘅需要。 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黄天佑医生，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反复系世界好多专家嘅预计之内，一旦放宽限制，就会引发新一轮嘅感染。呢两个星期疫情反复，好有可能系市民防疫疲劳嘅结果。喺嚟紧嘅日子，大家都要坚持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千祈唔好功亏一篑。如果怀疑自己有病，就有责任尽快求医，同埋进行病毒测试。呢场仗，我哋香港一定要赢。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嘅道理。放心，我唔系要讲啲会闷亲你哋嘅人生道理，而系保你出入平安嘅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是无论你是司机、乘客，抑或是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和专注，不分心，加上对交通规则要上心。那会有什么好报？就是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轻谈浅唱不夜天，四十周年 Evergreen。 千禧年代陪你通宵轻谈的主持有他啊。 我是 Angela 欧文斯，恭祝轻谈浅唱不夜天四十周年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其实你可唔可以唔好街市婆咁样？ 唔系， 但系听日对住个麦嗌啊！ 好大声咩？头先 系啊，同埋你而家再豁出去，我人生咩都唔在乎噶啦，只系在乎今日买咗几条鱼嘅感觉啊！ 唔系，因为要号召大家，即系你明唔明嗰啲咧？即系有种埋睇埋你拣啦， 系啊系啊，你 头 先 exact 好有教意义啊！错过咗咧，你就后悔成世噶啦，咁样嗰啲啊，系咪啊？ 我过隔篱睇睇先。 你唔会中意但今日讲呢首歌真係好有教义，你信我啦。因为呢，首先啊，我哋要讲咗两位歌手先。就咁睇两位歌手，你好难相信係有教义嘅。一位呢就係皮鞋啦，之前我哋介绍嘻哈唐伯虎啦。 哦，系啊，记得。 另外一位呢就係 Muji 九八水水，一个注册 email 咁样嘅名啦。 嗰首歌系咩？嗰个咩 ？Takuchi 的时候，眼泪总是 Prada 的 Dior， 系啦。今次佢兩個合作呢首歌咧，叫做《八成與你有關》。 係。 咁其實就咁聽個歌名，你唔會知佢講咩噶嘛？ 我如果八成同我有關，就可能係啲咩投資保障計劃啊、 移民嘅諮詢啊 嗰類啦，咁 樣都唔係。 係咩咧？ 係癌症啊！ 哇！ 係啦，咁好似一個好沉重嘅一個話題啦，咁樣。但係嗱，首先我必須要同大家講，呢首歌好有教義嘅，因為咧係台灣癌症基金會係揾佢哋兩個幫手做嘅一首歌。 OK， 咁嗰首歌嘅意思咧就係希望大家記得要去做 HPV 嘅 檢查。 哦， 系啦，嗱，首先呢件事咧，我真系惊大家咧以为我哋系讲一啲好奇怪嘢啦。于是乎，我都上网做咗啲 research 噶。咁我 research 系关乎香港先嘅。咁香港咧，根据2018年嘅呢个癌症嘅数字统计啦，香港其实嗰个癌症嗰个病发率都系好高噶。即系病毒呢样嘢，佢唔会分地区噶嘛。即系冇话你话台湾就比较容易嘛，冇分呢样嘢噶嘛。咁根据咧，其实2015年咧，即系都系香港呢、這个防癌会嘅一个调查。佢就發現香港女性啊對呢、這個子宮頸癌嗰個認識是非常之低嘅，但係呢一個嘅癌症咧，其實是世界第四位嘅女性癌症殺手嚟嘅。 哦， 係啦，咁其中咧，只有百分之好少數嘅人，3%嘅人咧，認為自己是、可能係會感染呢一個嘅。病毒啦，咁其实嗰个数字个比例系非常之低嘅，但系其实咧呢、這个身为呢、這个世界第四位嘅女性癌症杀手咧，其实一路以嚟大家都系觉得你系需要及早检查， 系啊， 系有机会预防同埋防止嘅， 同埋所以就好多而家讲紧要接种嗰种疫苗啊嘛， 系啦，咁好多时候咧，根據翻啲調查數字啦，都係其實25%嘅女性咧，佢哋係唔知道有呢個檢查嘅。 哦， 係啦，所以其實係要做多啲推廣啦，咁樣啦。咁又有12%嘅受訪者覺得呢種調查好麻煩。 嗯。 另外咧，亦都有18%就覺得，我咁健康，一定唔會關我事啦，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咧，佢哋話子宮頸癌主要嘅成因咧，就係我哋今日講呢個 HPV 病毒。 嗯。 雖然我哋兩個都唔係專業嘅醫生，咁但係其實呢首歌都唔係一首專業嘅醫生寫嘅歌。而是一首希望你可以记得要去做检查的首歌， 提高你那种意识。 是啦，咁同埋最紧要咧，就系大家话点解会用啲咁新咁潮嘅歌手咧？咁样，因为我见到嗰个网站啊，即系台湾癌症基金会个网站上面咧，佢个口号咧就系讲紧，其实做检查系一件好潮嘅事情。 嗯， 所以佢系希望可以咧号召多啲年轻人去做呢方面嘅调查。去做呢方面嘅检查，同埋重要一样嘢啊！我觉得，因为你知道其实任何情况底下，当你讲大道理嘅时候，系冇人想听噶嘛。但系反而当你用一个好轻松嘅态度去讲一啲真系好有意义嘅一啲嘅数字、啲资料嘅时候咧，系会比较多人留意到嘅。 系啊， 因为喺香港其实香港唔系冇呢啲好好嘅宣传，我觉得有嘅、不过有啲历史悠久啦。 系啊， 例如我记得就系、我初恋情人就系我老公，呢啲唔关我事嘅。 系 咪？咁多年我都成日 记得呢一个。因 为嗰 阵时我记得我身边好多朋友咧，都系吓咁你初恋情人老公点解就唔关你事咧？因为个 API 本身咧佢系冇再 elaborate 点解啊嘛，因为其实系同所谓嘅性经验 系 有关嘅。 系同埋有啲人又会觉得年老先会有咪，仲有一句系咩？我人哋先得个25岁，呢啲唔关我事嘅咁样。但系嗰个系有一个年轻化嘅趋势嘅咁样啦。咁但系呢一首歌咧，其实大家可以听咗先嘅。首先佢哋两个系用咗灰非常之灰鞋嘅态度啦，感觉上咧就系屁鞋。同水水，不滿緊自己女朋友，哎呀，我女朋友感染咗呢個病毒啊，咁樣，咁但係咧，嗰、那個水水就提佢。首先第一件事咧，就係因為頭先 Eric 都有講，係可能同性行為有啲關係嘅。於是乎咧，佢就會講，其實呢件事八成可能同你有關。你女朋友有事嘅同時，不如你都去做檢查啦。 係。 同埋其實做檢查係為咗大家好，唔係話一定有病定係點樣嘅一件事嚟嘅。所以係一個好日常咧，即係好似朋友兩個人傾密偈嘅時候，將嗰個對話寫成咗呢一首作品。 係。 簡尼亞屁鞋同埋 Mucci 九八水水嘅呢一首作品，嗰、那個名稱叫做《八成與你有關》。 哎，嘟啦，这是屁孩！哎，水水，我跟你讲啊，我跟一个女生出去哦，然后就到晚上，然后你知道晚上啊，就忍不住了，所以就 你笑，这八成与你有关 ，HPV 正在流传，但别慌，打疫苗是种手段。 什么什么什么有关什么有关什么人类乳突病毒什么翻来覆去亲吻共用衣物我的天那这八成与我有关与我有关该怎么办那些口水留在上面的屁关左弯酒酣耳热的有关都与我有关想都想把自己扭断哎饶舌歌手哀哀叫会不会真的离哀哀呀从哀哀呜呼的哀哀叫变得通通无不哀在哀哀叫 会 当你看到有人在耍枪，把心把心割裂，那八成是我，怕疼也是我。如果一辈子有八成，那八成是我。 别笑，这八成与你有关。HPV 正在流传，但别慌，打疫苗是种手段。HPV 在街流传。 找到麻袋给我进入战争，不是说还不能多人运动，但异性伴侣也有可能会，还是可以排队，做自己的要安全性行为，不要给我给小孩子生命作用，有空的时候不太是一定要给我去接种 HPV 疫苗，疫苗做好的事情为什么选择不做，男生也暴露在危险之中，对寂寞变成真，但你的姐姐妹妹还有 这八成与你有关 HPV 正在流传，但别慌，打疫苗是种手段， HPV 在街流传。 所以我跟你讲，不管男生女生都要去接种 HPV 疫苗，要问医生OK， 是的，远离肛门癌，远离菜花，远离子宫颈癌，记得接种疫苗。是的。 喂，如果呢一首歌咧系诶，佢有广东话嘅歌词咧，我谂好多而家听嗰啲朋友吓， 系啊， 点解呢啲字会入到词嘅咁？ 但系其实我想话，有啲人应该如果听得明某啲字，我都应该吓亲嘅。 因为 佢 有讲好多病嘅名 字，系啦，同埋啲器官啊咁样。所以我再一次喺呢度重申，呢一首咧系香港癌台湾癌症基金会咧揾佢哋两位歌手做嘅一首歌，就希望提醒咧年轻人咧尽早要去接受 HPV 嘅检测。 但系几好啊！ 系啦，因为其实我觉得呢啲宣传系应该要噶。 系啊， 因为首先有呢两首歌啦， 同埋呢两个人拣得好嘛。 系啦，即系其实所谓好潮嘅一啲嘅音乐嘅代表啦，跟住另外咧就系佢特登系会做一个线上嘅 live，music live， 系 就 系 唱呢一首歌啦，同埋唱一啲即系佢哋自己嘅作品，当中佢哋直情砌咗个 playlist 噶， 系 嗰个 playlist 嘅名就叫做为爱超前部署歌单 ，OK， 即系其实成个所谓 HPV 嘅检测就系要你超前部署啊嘛， 系啊， 即系预防呢件事啊嘛， 系啊， 因为其实你预防啦，同埋你及早发现啦，治愈嘅机会系高噶， 系。 但系当你真系 病 发系啦，你病发之后咧，个寿命就会好长啦。 系。 咁头先有讲，佢系希望可以吸引啲年轻人关注呢件事。 系。 个歌名《八成与你有关》，就系想话俾你听，其实系好大机会关你事，唔好觉得唔关自己事。 系。 系啦，系一首公益歌嚟噶吓，系啦。 你个好有中气， 你知道我而家身体状况系，我提醒我自己，同埋提醒大家，记得啊，如果即系香港嘅听众，都应该系留意呢个 HPV 嘅检测。 同埋咧，我觉得即系其实喺香港都系嘅，即系譬如好多而家有关唔同病啊，或者所谓系身体检查啊、疫苗啊等等嗰啲咧，你嘅可能开始拣嘅代言人啊， 系 都系偏向可能去到后生一啲， 即 系你以前系 搵姜涛嗰啲咯， 其实冇所谓啊，我真系觉得即系咁啊，系身体健康嘅嘢嘛，即系做 body check， 其实系咪一定要去到40岁以上先做咧？咁只不过系大家觉得某个年纪以上，你就可能觉得哦风险开始会高啲啦，咁、你就要做得密啲啦，咁啫嘛。 即系其实咧，我有条桥咧，大家都几得意嘅，即系头先讲到话，可能系后生一辈啦，咁而家唔 系 好兴嗰啲咩女朋友试过嗰啲 MV 嘅，就可能系同个女朋友一齐去做检测。 咁啊，可以揾阿 Ian 啊咁。 系啦， 啲人先前个 MV 就 系 一个女友视角嘅， 正式开始啊嘛。 系啦，咁样，同埋我睇咗，因为阿琼有俾我睇过，头先你讲呢首歌咧，《八成与你有关》嗰个嘅， 系 有个 music video 嘅、 啊， 即系成件事，我觉得就系佢又够 fresh 啦，又够成啦，即系你会觉得，就算我唔系对呢件事，哇 ，HPV。 我覺得 我唔對佢冇興趣先啦，當我哋個朋友 send 俾我睇，我覺得咦，有一首歌 係 要聽喎， 同埋個副歌好易入腦，好入腦啊！ 係啊， 即八成與你有關就好易記得個。 唔好唱翻出嚟啦，不如你 得啊，一定要唱翻出嚟。所以其實我想大家你睇呢個咧，就係佢個癌症基金會嗰個嘅網站啦。其實個設計都幾潮㗎，整體係 啊。 咁我就覺得其實呢一件事咧係好應該，即希望香港都可以參考翻嘅、 嗯。 其中一樣嘢就係咧有陣時有一啲。我明白道理是因为道理，你看香港防癌基金会就是这样的啦， 即比较是正式一点啦，看下去。 但是其实有些宣传呢，即是例如我们刚才都是就会记得那个、嗯、我初恋情人就是我老公，当中都会有些幽默啊，有些灰巧，有些夸张的手法在当中。但是其实那一个是会比较容易令到大家记得这一件事嘛。 是 那是真的为了大家好去提前去做一些检测嘛。 是啦，即有个意识中了粒种子在个脑袋。 脑袋是啦。 这样样。 同埋这件事即希望大家会觉得不是一件好羞耻啊要收埋系点样嘅事情？呢个系一个疾病嘅预防啊！ 啊，同埋我中意佢个歌词，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好多时咧，有啲病咧，大家会好觉得叫妖魔化咗嗰件事， 系， 同埋好容易去做 victim blaming 啊， 即系唔好提啊，唔好提啊， 系啦，即系哇，如果你验到你有一个点嘅病毒，哎呀，咁你个人真系好污糟咯， 系啊，唔好讲啊。 咁但系佢首歌就系唔系喂，其实大家有关嘅事，喂，其实你都不如验下啦，即 系 有个咁样嘅态度面对呢啲疾病，其实系好紧要。 即呢個就我覺得係幾年前咧，大家對於啲心理嘅疾病咧，係、yeah. 即係好似睇心理醫生就你係咪黐線，就好似係好容易咁樣講噶嘛。 Yeah. 但係我覺得都雖然而家我覺得未去到一個好完美嘅地步， yeah. 但係我覺得近幾年都的而且確有進步。Yeah. 大家都明白有一啲疾病心理上嘅疾病去睇醫生，同我感冒發燒去睇醫生開藥俾我咧， mm. 其實係一樣樣嘅。 Yeah. 所以我覺得其實慢慢地咧，希望大家都可以接受一種嘅教育，就係、是、有一啲嘅病唔、mm. 怕，首先預防。是可以的，安全的性行为是可以帮你预防，检测是可以令到你远离它，跟住有得医等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教育的过程。 所以我那天刚刚看到一套是今年应该是年头一套香港的贺岁片，其中有一个情节就是讲打小人，然后那个对白呢就是帮一个外国人打小人的，他打的时候总之就是祝、就是、你会有，即我冇講，我唔記得 detail exactly 嗰一句嘅對白咩啦。咁總之嚟到2020年啦，咁然有一句嘅對白咧，就係希望你有 ACE， 咁你就會快啲 die 啦咁樣。咁你就會睇到哇、啊、原來嗰個編劇啦、嗰啲導演啦、嗰個演員依然對呢樣嘢嗰個嘅認知仲係咁差嘅， 都停留喺八十年代。 係啦，即係有啲病其實可能嚟到而家 define， 你可能比較更加似係一個長期病患 ，rather 係一個哇世紀絕症，同埋唔可以用嗰樣嘢去咒人哋咯。 係， 即係咯，即係講開呢樣嘢，我哋就扯得好遠啦，變咗只係一個文化公益同埋健康嘅啫嘛。咁樣， 我哋係咪要做翻我哋黑心傳媒嘅角色？ 係啦，咁樣咧咁阿瓊揀呢個題，我覺得好難開一首歌嘅。咁 但係。开呢啲咧好刁钻嘅题咧，之后睇你咧谂住点样接噶。 系啦，咁啊，但系我哋头先讲就系一首歌去到提醒大家可能健康嘅意识啦，咁样。咁啊，最近呢位歌手嘅歌咧，都令到大家对于系网络安全嘅意识咧，系有一种嘅。即多咗關注啦，係啦， 好關心係。 係啦，咁啊，頭先你講就 HPV 啦，大家呢排會唔會對 VPN 都有啲關注咧？揾你有 Serenity 呢一首啊，網絡安全隱患嘅 INK Remix featuring 嘅有 Bossing。 多謝聽眾淑芬咁勇敢嘅真情剖白，唔知你有冇同我一樣喺淑芬嘅愛情故事當中揾到一絲嘅共鳴呢？爱情的世界是没有绝对的啱和错的，最紧要是你曾经全程投入这样爱过嘛。答应我了，抹干啲眼泪，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因为你们每一位都是独一无二的钻石。 其实无谓再讲，讲到有更尴尬的对望，谁是对，谁是错，定还是对仍是错，统统都不讲。

时间嚟到下昼4:40，翻嚟骚动音乐阿琼嘅部分啦。寻日就简单同大家睇咗31届台湾金曲奖嘅入围情况，今日同你睇围珠。 开口的全告诉你，烦恼悔疚病痛，直到一切散播于不知的群众。无非孤单，才拜托你陪我翻那些美梦，那副交心的模样，令我很相信。夜了才想起，做过谁知己，情意从雨散，谁料走出薄地，是我挨不起，背叛那人，便很努力忘记，曾是最亲的你。 第一位啊，好多 fans 都戥佢唔抵嘅，讲嘅系杨丞琳。呢张专辑咧就令佢无缘入围呢个国语女歌手奖，但系好多 fans 都话真系好好嘅碟嚟啊！ 心不痛，难以置信，临尾会这样痛，要怪只怪世界今天消息灵通，同一张嘴无数个你，还要我放轻松，你眼中的等闲。在我心很重，夜了才想起，做过谁知己，情意藏于心，谁料早上落地，是我挨不起，背叛那人，便很努力忘记，难道要生 一张在30岁之后回顾自己生命历程的专辑，当中有一首原创的广东歌，歌曲名称叫做《我不认识你》，作曲由林家谦填词，有陈荣谦作品。跟住多位男歌手，好多歌迷哇，可惜啊！ 无所谓，开始谁先爱上了谁，也别追究最后谁先放弃了谁，在想。爱的滋味，越抱紧越心碎，只能怪我们不是天生一对。 至少证明我们爱得多么纯粹，才会把彼此都爱到伤痕累累。原来回忆再美，不过一场误会，就让它一去不回。 别勉强走向到不了的远方， 爱不是对承诺坚强， 你累了， 你哭了， 夜深了，还醒着，我舍不得让你再勉强， 讲紧嘅系亚洲小天王周兴哲啊。 年轻的我们把街灯当成月亮，天真的庆祝属于我们的浪漫， 梦抵不过天亮，太自由的想象，才让我们都受伤， 别勉强。你累了， 你哭了， 夜深了，还醒着，我舍不得让你太勉强，你知道我如此坚强， 孤独我 早会习惯，我们的，这首歌 想到不了的远方， 爱不是对承诺逞强， 累了 你哭了， 夜深了 爱醒着， 周兴哲同阿 Jam 邓紫棋合唱作品，应该三十一届同阿金曲奖阿 Jam 大赢家入围啊！歌曲名称《别勉强》，之后咧到阿琼嘅私心推介，亦都系我心入边嘅半火遗珠啦。之前其实一路都同大家有听过佢嘅作品啊，佢叫做余佩珍。无缘第三十一届台湾金曲奖的新人奖啊！ 不管天晴，亦或是又下着雨，我只愿意与你，愿意与你淋着雨。不管天后。 叫做半火遗珠呢， 不管天晴，亦或是下着雨， 因为余佩珍呢凭呢一首分离嘅歌曲， 我只愿意与你，愿意与你领着， 入围咗最佳作曲人奖嘅。 不管天空也是大， 整首歌就想营造一个幸福到晕的气氛。成功到不得之了啦。 真是要我猜 想有亂彈壓牆的呢個組合啦，有一種時下最流行的大叔加少女，兩個人的聲音搭配起嚟啦。那个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让我们跳一支舞吧， 让我们闪到把大家弄下， 让泪水洒入大地开满花。 歌曲名称《分你》。 Goodbye， 偷心的人并不。 奖项咧都系总结过去嗰啲好同埋坏咧，我谂最紧要都系向前望，希望之后都有更加多好嘅作品出现啊！如果而家已经预计定32届嘅金曲奖嘅奖项咧，必须要讲 Hebe 田馥甄系好多人嘅期望嚟嘅，好似新专辑都就快推出啦。简妮啊，亦都系佢2020年最新嘅呢一首作品《日日》啊！ 从来，我们从来。 我们把小聪明，我们把大道理，一拥怀一。 Hebe 田福音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一一》，都是一个细数生命历程的过程来的，好与坏都一一记得。之后的一首作品是内地女歌手陈粒的作品，都是对生命的一些总结来的，但更加多的是提出了一些疑问。曲词都有陈粒自己负责，编曲监制由冯汉明 Alex Fong， 歌曲名称《白节目》。 你问人间大不大，你问自然，自然不回答。我只凝神看你，呼吸温柔的句式。 歌曲风不同，但是那种仙气是记一字的。最后一首歌，简妮陈粒作品，歌曲名称《白节目》。